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2021年最后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这几天还是要好好的工作。虽然呢，马上就要迎接新的一年，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兴奋，但是还是稍微的压制一下。手头的工作呢，还是要做好，但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来到了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我想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转眼间，午夜情歌也已经陪伴大家有一年之久了，所以呢，进入到这周最后一周，我们也来一个全方位的回顾。我今天在微博上说，我说陪伴了一年，然后呢，每天啊，每个工作日给大家放情歌，说情话，读故事，还有分享一些这个很有烟火气，很接地气的东西哈。那哎，我好像还没有集体的听过你们对于午夜情歌的表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开通全部通道，今天就来接收大家对午夜情歌一年来发自肺腑的啊想说的一些话，当然一句情话也可以。好啦，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然后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主持人道道就可以找到我了。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人真的要自己争气，一做出成绩来，全世界都和颜悦色。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没有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 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有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一场长夜，请回后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婚姻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今晚的开场曲，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很兴奋哈！哇，第一首就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因为有很多人喜欢李荣浩，也有很多人喜欢这首歌。为什么今天晚上的开场曲会是他呢？因为在今年的开播日，也就是2021年1月1号那一期节目，我记得那天是星期五，而我放的第一首歌也是这个《年少有为》。然后我还特意回听了一下，我当时说的是晚上好还不睡的朋友们，那从今天开始，午夜情歌将在每天的最后一个小时陪伴你。哎呀，回听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是略微的有一点点紧张感，不像现在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因为跟大家也都熟悉了，经历了一年，虽然我们没有彼此见面，但是呢通过文字，通过语言，还是能够彼此感知到对方的气息，包括每个人的个性。那我觉得就要有一个仪式感嘛，明天我们也来探讨一下，有一些这个小小的奖还是要颁给大家的。好啦，来接收一下各位的表白。Amanda 她说，午夜情歌是在放下工作后独自一个人在家的默默陪伴者，谢谢。然后还有一个表白，好像是斯坦福桥的，被我误操作给删掉了啊，好伤心。还有只好空白说，午夜一情深，歌声常相随，哎呀好文艺。会飞的狮子，有你就有全世界。好啦，今天请大家不要吝啬对我的夸奖，不要吝啬对午夜情歌的表白，其实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词藻，也没必要真的就局限在一句话当中，只要是大家的感受我觉得都可以。那这一年来，我想可能也许某一首歌会特别触动你，也许某一期的话题会特别适合你，也许某一句话会让你感同身受，也许你在这里也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好啦，那不管是什么都欢迎告诉我。第二首歌也是在开播那一天放的，既然是情歌，我想无论何时都少不了这首我很喜欢的情歌两三首，来自郭顶。 风吹着

还有老人物都不变。夏花说，工作日最后一个说晚安的人就是午夜情歌主持人道道，互相陪伴最后一个小时，也一起迎接新一天的第一分钟的人还是主持人道道。是的，很开心我们能够一起跨越子午线哈。新田说，午夜情歌就像是一盏亮着的床头灯，陪伴我度过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哇，说得好感动，好棒好棒，来都给大家加精了。那第三首也是在开播的第一天出现的歌，因为这首歌很经典也很动人，所以呢今天再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不用多说了吧。勇气来自梁静茹。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勇气来自梁静茹。然后看到新田说，说到梁静茹呢，今年我的这个某狗年度歌单对听的最多的居然是她的慢冷。 哎，还真是哈，曼龙，我记得之前好像新天也在聊天室里面提到过，就说曼龙这首歌也很好听，因为也算是新歌嘛，所以可能听的会比较多一些。现在就是一到年底，各种什么微博呀，各种 app， 就像什么这个酷狗、网易云，还有什么豆瓣啊，各种各样的都会给你总结什么年度歌单啊，年度互动最频繁的人，还有年度你看过的什么书啊之类的，你最喜欢待的什么小组，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大数据来看一下这一年你都干了什么。很惊讶的是哈，很多人都是我居然是听这首歌最多，或者是我居然在这个组待的逗留的时间最长，哎，我最有意义的一天是某某某，然后说这一天我干了什么，其实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好在还有一个记录，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一年来的回顾吧。即便是摸鱼，我们也要知道摸的时间最长的鱼是在哪一天。好啦，我们还是要逢时播报一次，现在点赞数是127834，来看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前三名。第一名献爱心，第二名我反手就是一个，哎，这是我们抖音过来的朋友哈。第三名萤火虫，也谢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这一年来哈，就不光是这一天，这一年来大家兢兢业业默默地点着小心心，这个创造着我们的 KPI。 好啦，我们的深夜鹤顶红呢虽迟但到，哇，这个咸鸭蛋好诱人啊。还有小柏说年底了，来点清淡的呱呱油蘸酱菜，其实蘸酱菜真的不错，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鸡蛋酱。好了，说来说去呢还是离不开吃啊。还有风吹麦浪，这火锅太横了。哎呀，来看一下我们的精选留言。今天非常的感恩，因为收到了大家很多真心的表白啊。其实我真的就想让大家发自肺腑的真心的说一句就好了。棉花糖说非常喜欢午夜情歌，可以陪伴我入睡。好的，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收听陪伴。还有 Kindle 他说感谢午夜情歌，每当我需要陪伴的时候一直在我身边。感谢道道的拥抱，在今年我遇到人生大事的时候给我力量。加油加油，如果午夜情歌能够给你一份温暖和一份力量，那我觉得我做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来吧，继续听歌。这首歌我很喜欢，因为很甜很暖，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分享一遍7%。 Baby, my treasure, I swear m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really don't need 想和你在一起，我 gonna forever be with you.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Hey, 他们都说我还能谈几年，我尽量放手不去看以前，依旧你错过的画面，想每天陪在你身边。 Toronto pure white snow, I know this road is gonna to be tough and strainers, but I'm not afraid of, cause I wanted you baby. I wanna travel on the sea with you, to eat all the meat, the sunshine on the beach, so let me feed you a piece of sweet. Baby, my treasure, I swear m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小孩子都知道的东西你不会区分，只知道缠着我，这心我不会躲。在下头花前你说爱情终于轮到我，我说上天的安排命中就注定，你说头发到斑白爱我到任性、yeah、I need you happy every second, never my baby see you cry. 我不会再让你流泪，我会和你遇见的会遇见的。 My baby, my treasureI swear m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really don't want to 想和你在一起，我 gonna forever. 八十分钟，每天都心动，那电话还能接通，对我就足够。你操纵我的时空，你怀中。 7%，这首歌无论什么时候听我都会觉得很暖。然后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哎呀，每天晚上午夜可以说是最敬业的主持人吧，道道。其实也没有说最敬业了，每一个主持人都很辛苦，只不过呢我刚好是在午夜档而已。但是呢我真的很喜欢夜晚的感觉，因为会说很多心里的话，然后也能够听到很多大家真实的想法还有情绪。我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所以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心情来想跟我诉说或者打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午夜我总感觉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大家把心敞开，把面具摘下，这一天就可以在放松的状态当中度过了。这首歌呢也是给大家放松一下，如果你还没有睡，那就跟随它摇摆起来。 You Know I'm No Good， 来自 Amy Winehouse。 Meet you downstairs in the bar and her You're rolled up sleeves in your skull t-shirt You say why did you do with him today And sniff me out like I was Tanqueray Cause you're my fella, my guy 进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 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有温度、有态度、有烟火气、有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细数这一年来，我们的午夜情歌其实在都是在不经意间会增加很多好玩的一些小环节，比如说像这个盲盒。我记得有一次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刻出来的 CD 出现了顺序错乱，然后呢所有的歌都打乱了顺序，也对不上了，然后没有办法，我就说那不妨就把它当成一个盲盒吧。结果没想到大家非常的喜欢，然后从此以后呢，每周四就多了一个盲盒之夜。之后呢又有这个音乐蓝牙，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在夜晚，如果你不想安安静静听歌，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当然呢，很多朋友其实都成功了。这一年来我发现就是在我们的午夜精灵当中，这个中华小曲库是真不少，而且也很感谢大家，因为你们说的很多的歌曲我其实也没有听过，那感谢你们推荐了很多很多的好歌，包括你们的订单我也基本上95%都已经准时发货了。还有呢，明年当然还是继续哈，那我们基本上都保持不变，只不过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比如说订单数量每人每月3首，这个标准就是你下了订单，我按时给你发货了，这算订单完成一次，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这3次机会哦，把你喜欢的、想听的、特别想听的，那全都用在这3次里面吧。因为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是有期限的，还有呢不会有无限的这种供给，所以呢我想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大家也许会反而很开心的接受。好啦，那么接下来今天晚上继续接受大家的对午夜情歌的表白或者是情话都可以。刚才看到 Y 说的，夜渐深，天已冷，在午夜情歌，四季如春。哎呀，文坛需要你。好了，还是老方式来跟我保持联络互动，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如果你想看视频，就在抖音来找我吧，依然是主持人道道。好啦，今天晚上也要有固定盲盒，我们的仪式感不能丢。这个盲盒都是曾经我们播放过的歌曲，我想难不倒你们。 摇晃在无垠的星海，分不清是水或天上，夜空它问我要去哪，不回答，我知道放下。曾有过一个地方，蒲公英开了，淋着你的翅膀，而我带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别告诉我你要去哪，因为永远我会去到你方向。 渴望、啊、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一个地方不够硬开朗，成为你的翅膀，而我随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希望为你拥抱地海洋。别告诉我你要去哪，因为永远我不知道你方向。今天浮云就一起最深愿望，这片星空是你的模样。 今晚的盲盒是来自林宥嘉的《船》，恭喜非常多的朋友答对了，我已经在聊天室里面一一艾特了出来，大家都是盲盒杀手，就你们都是杀手级别的，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盲盒可以难得倒你们，加油加油。然后也收到了很多的表白，谢谢。其实呢，有人写的很多，有人写的呢也很少，没有关系，其实无论想要说什么，只要是发自内心的，我都能感受得到，都能够开心接受。看到空白，他说与曼妙的旋律缱绻，达到恰到好处的唇齿音，轻轻推开了心门，和共同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朋友们，或一言或两语的谈着聊着，或插科打诨着，话题亦或者与音乐无关，甚至因不时跑题到美食而引起略感饥饿的胃，最后都能用音乐赏了我们的空，填满了圆满的一天，希望这会是一生。鼓掌鼓掌，我开心的接受。对，确实我觉得午夜情歌可能这一年来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每当时间来到了23:01的时候，当午夜情歌的片头曲响起，我无论这一天经历了什么，我的心都会瞬间平静下来。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我就是道道，我就是跟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遇，没有其他。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用音乐，用故事，还有可能天马行空的一些聊天，有的时候呢也会聊着话题，分享着美文故事，树洞信箱，晚安心语，就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个小时里面是我一天当中最纯粹最专注也最放松的一个时段。好了，接下来也继续在歌声里面徜徉吧。下一首歌，哎呀，这是谁，这里面应该有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错位时空，来自艾辰。我还记得夏花特别喜欢星辰大海，放心吧，2022之前我都会给你放出来的。 填不满半排观众的电影，直到三上学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上个字亮丽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才见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 没脸言，谁来安慰坏心情？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是否看过同样风景？想扰乱时沙留在错位时空，时空中深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中真空真空。 错位时空来自艾辰，也是很多人的年度歌单当中的歌曲。好啦，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来分享一段今年内分享过的。我一直向往这样的爱情，大概是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喜欢谁了，很久没有心动的感觉，也做好以后一个人生活的打算。可自从遇见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以往那些单身有多好的长篇大论，通通是在自欺欺人。再忍不住想要表达久违的怦然心动，就提前收到了你最最真诚的爱意。从此和你牵手漫步在林荫大道，接吻在落日余晖中，感受生活带来的温柔瞬间，把每一天都过得和情人节那般甜蜜。时间久了也不褪去新鲜感，反而因为更加熟悉，更加了解彼此，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发生了争吵，也不会有想要离开的念头，永远做对方最坚强的护盾，最温暖的港湾，更加确认对方是往后余生里最想要珍惜和爱护的人。这大概就是我想要的爱情模样，从两个人双向奔赴的喜欢，到携手走过每一个春秋，度过彼此人生重要的每一刻。是的，有意义的人等多久都不晚。 思念该如何说，是否有还会重逢的时候，如果终究要泪流，谁不想哭到了最后，能有双手来紧握， 这首歌来自田馥甄。是的，对的人无论何时等多久都不会觉得晚，当然对的节目还有像我和大家也算是对的人嘛，对吧？就是你们喜欢听，我呢也喜欢跟你们交流的感觉。看到微博上深海鱼儿发来了一张视频截图，就是那个时候我还是齐刘海，然后呢是抖音直播的时候截下来的。他说这是今年第一期1月4号的道道。是第一期吗？我1月1号那天没直播吗？我记得1月1号好像也抖音直播了吧。哎呀，这一年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从齐刘海变成了没有刘海。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当然呢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就像时间过得很快很快，在我们转眼眨眼之间，2021年就这样过去了。而现在呢还有5分钟，这一期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呢晚安曲也即将送出。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对我说了那么多表白的话，发自内心，不管是长短不管什么风格，文艺的、感性的、幽默的、搞笑的都可以，我都认认真真的看了，也都非常开心，非常温暖的接受了。明年我们继续携手